十五点整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胤禛的这番劝说，太子是有道理，万岁也不错，胤祥也做得对，四面镜八面光。胤禛听得一笑，正要说话，我不会就坡打滚，那是驴，反正啊，这事儿不能罢手。胤禛也说道，我越寻思将军不能下马，这一次再垮下去万难重新振作了。胤禛看了一眼胤祥，心情十分矛盾。哎呀，此事非同小可呀，你辛苦为朝廷为我，我岂有不知之理呀？但万岁说的也不可不虑，我们煌煌天朝又在鼎盛之时，不能像市侩逼高利贷似的把下头弄得过分狼狈。老十三，你消消气就明白我的心了。这样吧，明儿你把人召集起来，先甭说什么，我去见见万岁，看有什么旨意，我们按旨办事，他们就有天大的怨气也怪不到咱们头上，要有恩旨宽免呢，我们也不必做什么恶人。胤禛听了不禁连声称善，胤祥、胤禛却默不作声。四个人又略说了几句，胤禛方陪着胤禛回府不提。屋子里只剩下了胤禛和胤祥两个人，都紧皱着眉头想心事。外面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，愁云默默压得很低，给天井院笼罩了一片灰暗阴沉的色调，只有檐下铁马不甘寂寞地在风中叮当作响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胤禛粗重地透了口气，哎呀，你太造型了，太子劝你谨慎也不是什么坏事嘛。他谨慎个屁，他那小性，妇人之仁，兔子之胆。胤祥啐了一口，呸， 别看他整日挨着皇上，揣摩皇上的意思，生怕惹皇上丁点不喜欢。照我看呢，皇上最不高兴的就是他这点子德行。胤禛不安的坐直了身子，正要说话，却听屏风后有人悠悠地说道：“善哉四言，所谓天下事，人间情，抚而救者易，养而齐者难呐。太子并不笨，却参不透这三成妙意，令人两可叹息呀。”接着便听拐杖堵堵，乌丝道闪身从容而出，在胤禛身边立定，嘴角带着冷峻的笑意，眼睛放着绿油油的光。我在后边听了多时了，原以为十三爷侠肝义胆而已，此一见识令人刮目相看，这真是四爷之福啊。胤禛目光豁的一跳，垂下眼睑，呷了一口茶，一笑说道：“我正要驳他这不经之谈呢，先生倒夸他。”乌丝道从容坐下，两只细长苍白的手指交错握着，略一点头：“十三爷的话无可驳解，太子爷确实如此。他琐碎窥探皇上懿旨，从只言片语中揣摩圣意，处处抚救皇上，生怕出半点差错，恰是他自己已觉地位不稳，只是不敢或不愿承认而已。我曾说过他微弱招露，就是因为皇上要的乃是太子，不是要奴才。皇上自己雄才大略，怎么会瞧得上这样庸如无能之人呢？这就叫养而求之难呢。譬如垫起脚尖取东西，何如弯腰捡起来的容易啊？太子若能以天下为己任，不必怨贤，左携四爷十三爷，右领施世伦一干能吏，好生整顿，刷新吏治，万岁怎么还会对他左右前后的不放心呢？这就是抚而实则易呀。但难中有易，易中有难，人生世上为物欲所诈，如入巨慈之山，七圣皆迷，想看得清爽，做得利落，谈何容易呀。说罢不禁哑然失笑，他侃侃而言，胤祥听得入了神，眼见胤禛盘膝稳坐，搓着念珠黑然不语，抖得涌上了一个念头：要是四哥当太子，那该……正想着，胤禛轻声问道：依着先生该怎么办呢？不要迟疑，四爷身有挺金十三条，支撑着局面，一定要把这些民脂民膏全叫他们吐出来。吴思道脸上泛着清白的光：什么叫毒夫？残民遗逞才叫毒夫。四爷十三爷夙夜勤劳王室，整治的就是民贼，谈何毒夫啊？我也有句口号，这样的千夫所指，千目所视，乃是圣贤灵光啊。胤祥听得两眼放光，鼓掌说道：哎呀，先生私言洞穿欺诈，令人目中服役，为之一开呀。胤禛突兀地问道：若太子见怪呢？是或皇上真有宽免恩旨呢？像太子这样的有何可畏？乌丝道的声音干涩的像吞了一段木炭。至于皇上若有恩旨，怎么会带武穆两个将军告假呢？ 只管竭泽而渔，一网打尽。万岁要抚慰人心，或者略有责备。四爷，即便如此，种这么一粒瓜子在皇上心里，您就得大于失啊。胤禛的目光像鬼火一样闪烁不定，又暗淡下来。太子总要登基的呀，这善后何其难也。乌思道沉思着，字斟句酌地说道：你这样做对他一点坏处也没有，他怎么会记恨呢？他离了你二位寸步难行，又怎么敢得罪你们呢？果真有那么一天，他还要靠你们对付八爷呢。胤祥一拍大腿站了起来：就这么干了。这话真是越听越妙啊。狗儿、唐儿，走，跟我回户部去。胤仍满腹心思的离开雍王府，去胤祉府里检看了一阵子书，泱泱回到宫中时，王善等人早已退职了，一个人兀坐在空荡荡的大殿里，听着外头秋风穿檐的呼嚎呜咽声音，越想越觉万绪纷来，无以自解。因叫宫女泡了艳艳的普洱茶，斜倚在春凳上，只是出神。一时何柱儿抱着一叠文案进来，忙站住脚： 哎呦，太子爷您回来了。奴才刚从尚书房回来。太医院的贺孟府来过，太子爷要的药已经配好，尊太子玉加了一味雪莲。 丸剂散剂啊？ 丸剂。 何柱儿一头说，向金漆大柜中取出一个小包，捧给了胤仍。胤仍打开看时，是一色豌豆大的栗子，蜜蜡炼制，嗅一嗅，异香扑鼻，便揣进了怀里。这是他从胤祉书房永乐大典里抄来的古方，滋阴壮阳、去老还少的宝贝，据说是皇帝御女服用的丹方。但这种东西一旦叫皇上发现，就是件了不得的事，就是王善知道也不知生出多少麻烦。防着太监们做手脚，他一向都随身携带，一边揣药一边问道：上书房散了吗？这些折子他们拟过劫掠没有啊？ 奴才回来时还没散呢。他们忙着给魏东亭拟谥号，还有皇上批下来魏东亭的遗折，请太子爷过目。 胤仍身子一颤，腾地坐直了身子，取过上边那份文卷展读，果见劫掠上第一条便赫然写着：二等公爵越闽滇浙四省海关总督魏东亭于8月14日亥时轰府遗折。急急翻了几下，果然有魏东亭的亲笔遗折。细看时，前面说的病情，又是怎样承蒙厚恩，皇上不远千里屡赐良药，亲定处方，优渥之情，眷念之恩，往极难报。看着看着，几行字迹闯入目中：奴才以戴罪之身，抚心抚养，此区作衍陵之土，而不欠国债，实未归依。如此孤恩，正不知地狱何门而入，夜台徘徊，昏目忘却，泪血已干，心痛无声，唯愿生生世世相从皇上于左右，或可报恩遇于万一，结草衔环之心为主上量之。这几行字上 因康熙掐了指甲印，看上去十分醒目。旁边斑斑点点，不知是康熙还是魏东亭的泪字。直角上夹着朱批，着籍由魏东亭之子魏天佑，袭一等伯爵，仍领海关事，逐年赔补亏空银两。还有一小方印，前着康熙的别号体元主人。印仍喘了一口粗气，心下略觉安生，觉得似乎已经明白了康熙的圣意。回到寝宫，也不召妃子，何以倒下，目光炯炯地望着殿顶的藻井，只是睡不沉，一时梦见从未见过面的母亲赫舍里氏，淡淡地看他一眼，又飘然而去。一时又见明珠索额图进来，请了安，又突然不见了。一时是胤禛闪烁的目光，又见胤祥笑嘻嘻的扮着鬼脸儿，抖得又想到，如若当日索额图真的调兵拥立自己为帝，如今又是什么光景呢？胡思乱想，噩梦颠倒，直到四更天，胤仍方朦胧睡去。不料这一睡呀、却睡过了头了，直到晨出时排，胤仍方乍然而醒，埋怨着何柱没有叫起，忙忙的用青盐擦了牙，胡乱的用了两块点心，连觉也不用，便匆匆赶往养金殿。看来夜里是下了一场透雨，天上雾自散雾般飘洒着，淅淅沥沥的零落着。紫禁城漫地而铺的临清砖上，一汪汪浅浅的积水上起着涟音泡。胤仍穿着油衣，脚下蹬着一双宝定木屐，后头几十个苏拉太监紧紧跟从。学过永巷口，便见养金殿侍卫德楞泰和太监邢年过来。胤仍忙问道，皇上这会子在养金殿吗？邢年陪笑着说， 不在，今儿一大早皇上起来就叫穆军门武军门递牌子进来，同着张廷玉马齐佟国维三位中堂一道换了便衣儿出去了。临走时说太子要来请安，告诉一声就是，爷请自便吧。 胤仍不禁愣住了，想想回头就走，不妨一脚踩在青苔上，踉跄一步竟歪倒在水洼里，弄得淋淋漓漓，浑身都是泥水。德楞泰一步抢上，急忙扶住胤仍，关切地问道， 太子你没有摔疼？脸色不好？身子有病？ 他是蒙古人，汉话说得不好，听得周围的人想笑又不敢。胤仍的脸色又青又黄，十分难看，勉强笑着， 不要紧，我要去户部，不回于庆宫了，叫他们备轿。 邢年呐，就在养心殿给我找身干衣裳。说着脱掉外头的袍子递给邢年，你烘干了送回养心殿去。胤祥早已到了户部，一边派人去于庆宫请胤仍，一边叫被召见的官员有礼部的人陪着。他夜来也没好睡，但他自幼习武，打熬得好筋骨，并不在乎这一夜两夜不睡。他四脚拉叉的仰在安乐椅上，扶着剃得发青的脑门，心里还在折过子。听着户部大堂不时传来的哄笑声，他心里有点犯嘀咕。他知道这杆子人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，都是跟着康熙三次西征的帐下亲随，几次出兵放马，保着康熙从绝境中杀出来，积功保剑，在外带兵平素见了康熙也常撒赖，怎么会把自己这个小十三放在眼里呢？正出神间，却见狗儿一头闯进来，嘻嘻哈哈请了安。 哎爷， 去玉庆宫的人回来了，太子爷起来觉也没坐就出去了，陈家由朱天宝他们正生闷气呢，说不知道太子爷哪儿去了，咱们还等不等啊？ 再等一会儿。印祥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再过一刻他不来，就是有要紧事儿，我们干我们的。坎儿他们在大堂上，你先过去吧。狗儿蹦蹦哒哒的到户部大堂，只见坎儿靠在门框上，里头30多个封疆大吏，有的正襟危坐，有的交头接耳，有的大帽子灌在茶几上，袖子撸得老高，拖着下巴歪着听人说笑。姚典坐在工作下，指手画脚的说的唾沫四溅，想发财不一定要靠打仗，门道有的是。上回见着魁屈，他就说了个法门。刘谢就坐在姚典身边，笑着眯缝着眼，前额油亮亮的，酒坛子似的放着光，调侃道：怪不得魁屈那么阔，感情有窍门啊，说说看。姚典喝了一口茶， 哎，那老魁说要发财先治外贼再治内贼，外贼有五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眼这个东西贱，看着美女要金屋藏娇，就把银子糟蹋了，难道娶个无颜女就不能过夜吗？再说耳朵，这玩意儿爱听曲儿听音乐，就得花钱买戏了。其实啊，烦了，上山听秧歌乱弹也蛮将就。就说鼻子吧，天生的喜欢香味儿，买香龙宝鼎，花钱不花钱呢？其实人呐，你躺在马圈里也就没这享受了。还有舌头，天生的喜欢好味道，我见人家穷人吃观音土，那真一文钱不花呀。至于身子，更是费钱的料，夏天要细革，冬天要棉袍，你穿的再好不过便宜了别人，叫别人看看罢了。其实啊，尊皇帝古训，弄点子树叶子穿穿，编个草圈子戴戴，能省下多少啊。他这信口雌黄，听得众人无不咧嘴笑。湖广提督啪的一拍大腿，皱眉说道： 嘿，哎呀，胜读十年书啊，早听这几句话，我何至于借银子呢。 姚典一本正经的说： 还有内贼，哎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五贼不除，发财势如登天。人是首恶，心里存着这个念头不得了，帮亲戚，助穷困，多少钱才够使啊？义也万不可沾边，见义忘利。钱从哪里来呀？子曰：礼尚往来，别人送你还，几时发财呀？比得上来而不往吗？还有那个智，也要不得。你聪明，求你办事的人就多，只顾了办事，必定误了挣钱。哎，信这个东西最可恶了，一诺千金，得1000两没了。所以呀，五个内贼也是非除不可。 众人听得不禁轰然叫妙。金陵副将马国成浑号马大炮，笑得前仰后合，捶着腿叫： 妙啊，妙啊！不过我们读书太少，恐怕只有4爷、13爷

连午饭都省了。狗儿笑道：“哎，嘿嘿，那你是怎么吃的呀？” 坎儿迷糊着眼：“ 哎，驴肾那么长，我是走走咬点，再走走再咬点。” 众人没有回过神来，狗儿也有了词儿了，笑着说：“ 哈哈，哎，要这么说，我还有个省钱的办法，不管吃的喝的，慢着点往外撒，我一泡尿就撒了40里。”哎，那你是怎么撒的呀？ 坎儿转脸问道。 狗儿笑着：“哎，我坐在车后头，我捏捏流血，再捏捏再流血。” 一语未中，已是惹得众人哄堂大笑。马大炮手舞足蹈，杯中的茶水都溅出来了。有点流血。姚大人和刘大人家中必定是金山银海呀！啊，借兄弟几万中不中啊？姚典和刘谢两个人在这起子狂笑的将军中尴尬得满脸通红，想想这两个小鬼头都是胤禛的人，又不好发作，只拧着脸干笑。正要说话呢，一眼瞧见胤禛和胤祥一前一后进来，顿时大堂上一下子沉寂下来。胤祥笑着扫视众人一眼，自嘲地说道：“哎呀，各位酒后了，刚才有说有笑的，怎么就不吭声了？看来我就是个丧门神了。”说罢一让：“四爷，您请坐那边，中间那里给太子爷留着，他要来就坐那里。”胤禛点了点头，泰然自若地坐了。众人这才回过神来，纷纷起身请安。在这位冷面冷心的王爷面前，即便马大炮、贵州将军罗文这些骄悍的老军务，也变得循规蹈矩，不敢放肆。胤祥妥妥地踱着步子，把一条大辫子甩在脑后，语气沉甸甸：“昨儿老师宴请大家，已经把话说得差不离了。大道理不去讲它，小道理呢叫无债一身轻，欠账总要归还，迟还不如早还。我心里镜子似的，这个差事不讨好，我也知道。如今我是个人憎狗嫌的阿哥，但诸君不妨设身处地的想想，我是皇阿哥，自己有产业，有花园，有书房，我就不懂得闲了没事儿找几个篾片相公聊天下棋、吟风弄月、斗鸡走狗吗？自家美了，人家也不嫌弃吗？但皇上偏偏选我办差，这就叫虽欲常伴梅花而不可得也。”他干咳了一声，看看宁坐不语的胤禛，又说：“从大小道理到我的苦衷，压根说吧，库银不同私债，赈灾要用，积粮要用，平抑米价要用，百官俸禄要用，朝廷差事要用，你们都是老军务了，打仗更要用。国家万一有事儿，给你们欠条当饷，你们说成不成啊？啊，所以请大家来记忆，你们自报什么时间还清，眼下能还多少，把底子乘一乘。真的还不起呢，四爷说了，也不能逼大家脱裤子卖当。你写个折子放这儿，一体奏明圣上，圣上免了你的呢，是你的造化；圣上说不减免， 自有老人家的章程，你们说如何呀？ 这么侃侃款款一席话，众人听得面面相觑。这些人打定主意，听印祥大发雷霆，把事情弄僵，然后闹到康熙那里来个鱼死网破。如今听他心平气和，慢条斯理讲得井井有条，倒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。胤禛欣赏地看了一眼胤祥，心中暗想：人寿几对能耐大，果然尽意了。愣了少时，贵州将军罗文干咳一声开枪了。他虽长得五大三粗，却是心思玲珑，这群人全拿他当主心骨。 十三爷，这大理小理我们都明白，只你还是不晓得，我们这些人顶着封疆大吏的名头起居八座，其实外强中干，那些不要脸赃官借了银子卖石缺，逼死他们也是千该万该。外任官有老百姓刮，怎么也弄不穷他们。没差事的穷京官借债不多，兵境探境填上也就差不多了，就苦了我们带兵的了。除了饷银，一文外路银子也没有。吃空额喝冰血，我们坏不下这个良心。哎，还生父母养，扒光衣服，有什么将相乞丐呀？嗯，我们自己是穿号褂子出来的，忍心从当兵嘴里掏食替自己还债吗？我们难呐。 胤禛听他说的诚挚，心里一阵发凉。这罗文虽是个想顶债的，话说的尽情啊。胤说， 罗文这话尚在情理， 但据我想，何至于就穷到这地步呢？ 诸君不要以为还债吃亏，接着就要清理吏治了。有些人躲了初一就躲不过十五。 罗文身后坐的叫陶三卫，却是广东提督。他嗫嚅了一下，苦笑着： 四爷明鉴，玉泉山水最好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凤银够花，谁肯掰屁股招风借钱呢？我们识字少，写奏章，下文书，往来行文，得请不少师爷书办，都得从凤银里出。带兵的都知道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哪个不爱兵如命，敢扣人家的饷啊？积欠这么多年，一下子还清，真难为我们。四爷、十三爷，宽限我们一年半载，容我们周旋一下，就是体恤下情了。 话音刚落，马国成便反唇相讥过来。 周旋？怎么周旋？找谁周旋？哎，脱了裤子求一根，逼也没得卖呀。十三爷，马大炮不会说假话，原先跟涂军门、周军门打茶耳弄了些钱，早他娘抖了干净了。你要不信，只管抄我的家，值钱家伙全成功，我要皱皱眉头，我娘揍我没点灯。 罗文偏过脸嗔道： 老马，这里不是你的军帐，你斯文些，这成什么体统啊？ 马国成是西征时康熙中营红衣大炮营管带，为人凶狠，打仗是个愣种，颇受康熙钟爱，因此骄纵得十分蛮横。听罗文说话，把翘起的二郎腿放下，瞪着眼道： 当着万岁爷，我也是这话， 我要有个好靠山替我还钱，也知道体面，好嘛？人家那边刮地皮还银，有的托门子找贝勒爷垫还，只倒霉了我们了。 印祥听的眼中出火，沉思着看着胤禛，一笑说道：“哎呀，说了这么长，陈光口渴了吧？给大人们上茶。”说着，看了一眼狗儿和坎儿，两人点头会意去了。不一时，一个提壶，一个抱碗，挨个给众人敬茶。将军们已经聊得起了叫苦的兴头了。一边吃茶一边七嘴八舌继续哭穷。 哎呀，十三爷，你撂句话，只要叫喝冰血，账立立着就还。哎，用不着喝冰血，报几个假盗案一样还债。 哎，如今真难为死人呐， 老婆娃子都养不起了，说出来丢朝廷的人呢。娘西皮，还是打仗好，太平时使不着咱们这些匹夫。 就是打仗时肉山酒海，何其痛快啊，如今太平了，哥老子都叫吃豆腐青菜了。 姚典便趁机打太平拳： 哎，别说这些寒碜话，你吃豆腐青菜了吗？哎呀，有豆腐青菜就不错了，你到我们家看看去。 哎呀，还不起呀、啊！我说宽限宽限吧。 哎呀，不瞒十三爷，我早饭还是趁到人家去吃的呢。 这一时间呢，户部大堂嗡嗡嘤嘤，沸水锅似的。也亏了这杆子军爷，活像一群叫花子，打莲花烙般的一套一套往外搬。户部堂口站的哥是他们，几时见过这个呀？背着脸只是偷笑。说着说着，声音渐渐低了下去，众人都觉得五脏翻腾，胸口憋闷，肚里阴阳不和，龙虎相斗。摇点头，一个捂着肚子： 哎呀，我怎么这么恶心呢？ 一语未中，哇的呕吐出来，喷的满世界都是。其余的人有的早憋得脸乌青了，更哪堪闻着这酒屁馊恶味啊，哇哇、一时间大厅里边开闸放水般的呕泻狼藉，说不尽阿杂龌龊，恶臭不堪，把个户部华堂翻作呕吐的道场啊。胤禛先是一怔，旋即便明白这是胤祥和狗儿坎儿做局，心下不禁一惊，皱紧了眉头思量如何收场。胤祥似笑不笑的仰着脸： 哎呀，对不住了各位，不是我存心刻薄，是诸位装穷惹翻了神灵啊。啊，哪一位吐的是青菜豆腐啊？我愿作保，请万岁全免了他的欠拨。 说着向胤禛挤挤眼儿，竟真的挨次去查看。正不知如何理会呢，胤仍带着一大群侍卫太监进了户部大院了。一进院，胤仍老远就闻见大堂正臭气扑鼻而来，又见户部的人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，情知出了事儿，忙三步两步驱入大堂。众官员早离席，一齐跪了下去。胤禛掩着鼻子瞪了胤祥一眼： 这是什么名堂啊？ 胤祥冷笑着：哈，我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呢、啊、他们说喝西北风，又是青菜豆腐，太子爷您请查验。胤禛阴沉着脸站在当厅，没有理会胤祥的话，只冷冰冰地扫了胤禛一眼。胤禛只略一欠身，摆了一下袍子， 若无其事地盯着门口。印营越发来气，原地兜了两个圈子，径直向大堂公案居中而坐，压着火笑未印象。 十三弟做事梦浪啊，今儿这些将军都是万岁爷亲手调教了几十年的人，何至于不通情理啊？啊，借债的事还该从容商议的。 胤禛见他不问情由先打了胤祥五十板，觉得事已至此，不能不帮着顶一下这个太子，因欠身一笑：十三弟是鲁莽了些，但各位军门也太不赏脸了，十三弟急不择路，您见谅着些。胤祥仿佛不胜燥热，拽了拽大襟儿，吓着气儿说：太子爷，您刚来，我好话说了一车，各位大人呢一毛不拔，几乎没把户部大堂给吵翻了。我原本是个愣头青，这事儿做过了头了，差事办完，我逐人登门谢罪，只这点愚忠可以上表天日，我要有半点作践别人的心，雷劈了我。胤禛冷笑了一声：哼，你已经作践了，还说没这个心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的师父熊赐履也去世了，我就为这事儿去礼部一趟，迟来了几步，你在这边就闹得人仰马翻。熊赐履是顺治年间的进士，自康熙八年入阁为相，与明珠索额图并为尚书房大臣，是西朝仅存结疑的两朝元勋。胤禛听得心里一凉，太子要把这个也归咎于清理亏欠。因在一旁皱着眉说： 据我所知，熊赐履并不亏欠国债呀，就是魏东亭病了十几年的人去世也是常情。太子，这些事儿与清债无关的，不要错怪了老十三呐。 胤祥满指望胤禛坐镇户部，支持自己度过这最后一关，没想到他如此昏庸懦弱，因抗声说道： 我是奉旨清理， 太子，如今无论是屎盆子尿盆子，只要是盆子就往我头上按，要是这样，太子奏明皇上撤了我，另请高明吧。 胤禛气得脸血白，哼了一声：哼，你们原来是和我说话吗？我还指望着你这点子愚忠呢，这差事我有什么不敢接的，只怕是凭你这点子身份担待不起。 胤禛想想这样越闹越难收拾，咽了一口唾沫： 皇上屡次讲过，清理亏空债务是第一要务，老十三做得过头，回头我陪着他急门道歉，今日还是先议清债，请太子息息雷霆之怒吧。 胤祥这时也醒过神来，强压着怒火低声说： 我少不经事惹出的麻烦回头再料理，还是依着四哥先办正经事儿。 胤禛专横的断喝一声： 你站过一边，下去再和你理论。 下头的官员原以为今日这事儿都是太子策划，不过出来佯装好人收拾局面而已，这回子品出味道来了，三个阿哥并不是一回事。太湖水师提督头一个磕下头去，哽咽着说： 也不怨朝廷，也不怪十三爷，谁叫奴才们忍不了穷，发箭要借库银呢。 说着呜呜咽咽放了声了。罗文跟着便说： 太子圣命，臣等并没敢说抗债不还，只求宽展期限。臣等苟延残喘，得中天年，不也是保全朝廷底面吗？ 此时众人已是个个哭得咽气儿打嗝，有的说：“可怜我们这些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靠山没靠山，门路没门路，落得这个下场。”有的丢鼻涕扯年弦， 还逼债死，打仗死，反正都是死。不是听说阿拉布坦要造反吗？打吧，我们去吧。 哎呀，我们的命真不济呀，打仗拼命，不打仗逼命，太平了用不着了。哎，连魏军们都逼死了，我们算什么呀？马国成与众不同，前跪一步，刺的一声撕开了袍子，露出黑红黑红古铜般的胸膛。 那个爷们，你们都读过书，俗话说士可杀而不可日，凭什么日我们？ 众人愣了一下，才想到他把辱理会成了日，都低下了头，抠砖缝冷笑。马国成越发来神了。 我姓马的，万岁也知道，从不抹闲嘴儿，请验我身上这72刀枪。当年在科布多被围，我护着主子冲出来，落下这一身伤，万岁见了都掉泪。一道伤，赐酒一杯。今儿欠了70000银子，还要在心窝里再来一刀。十三爷，你是个好汉，你来，老奴才若皱一皱眉头是表不扬的。 印仍被他们哭叫的六神无主了，深悔昨日没跟印真和印祥把话交代瓷实，叹了一口气，下座来替马国成演了一斤。 起来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 朝廷几时说过不养活你们了啊？你们这些老行伍心最直诚，我最知道的，何必这样呢？他缓了口气儿。 哎呀，给我一个面子，不要计较十三爷了，他有他的难处，头一回独自支撑这么大的局面，想把事情办好，只是年轻好胜，急功近利了些，你们得体谅啊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岁月两相融。